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2018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呀、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为你带来了一首非常灿烂的歌曲，选自歌舞片《爱乐之城》。这首曲子呢叫做《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上周末的内容，为你带来的是音乐剧。上周末的节目最后一首作品呢是《悲惨世界》，这也是我最爱的一部音乐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分享一下这部精彩的音乐剧。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你带来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不过在欣赏音乐剧《悲惨世界》之前呢，我还是想先和你聊聊音乐剧。这两年呢，国内的音乐剧市场可以说是很火爆，很多音乐人呢都对做音乐剧很感兴趣。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魅力使得那么多的音乐人对他那么青睐呢？哎，它就是音乐剧。其实呢，以我个人的理解，通俗的讲，就是音乐剧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喜欢创作歌剧，因为歌剧是一种很综合的戏剧表演形式，里面除了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外，另外还有戏剧啊、舞台表演啊、灯光啊、布景啊，所以使得作曲家创作歌剧的时候很感到过瘾。而音乐剧呢，是一种现代的形式，你不妨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现代的歌剧，只不过音乐剧的表现形式呢会更加的通俗易懂，它演唱的形式呢可以易古典易通俗，而音乐剧里面的表现手法呢则更加的多元化。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宏伟抱负的作曲家音乐人，那么对音乐剧这样一个综合表现艺术形式一定会相当青睐的。 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一部音乐剧就是音乐之声了，其中的唱段，那还有像狮子王啊、猫啊、格局魅影啊，这些音乐剧当中的很多唱段，甚至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音乐剧那种富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还有零距离的与很多观众的接触，因此呢，音乐剧在当今的世界成了一种人们最易接受和喜爱的艺术品种之一。好，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大幕拉开，请欣赏音乐剧《悲惨世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开场曲，这是冉弯让的开场白以及合唱《Look Down》。冉弯让把方婷的女儿 Cosette 带到了一户人家。Cosette 的养父贪财自私卑鄙，他们宠爱自己的女儿，却虐待 Cosette 做苦工。下面这句唱段是 Cosette 在做家务之余唱起了中世纪歌谣风格的《云端的城堡》。歌词是这样：云端的城堡中有许多的玩具，小朋友们在一起，没有人会粗声粗气骂人。100 boys and girls Nobody shouts or talks too loud. Not in my castle on a cloud. There is a lady all in white. Holds me and sings a lullaby. She's nice to see and she's soft to touch. She says, Cosette, I love you very much.I know a place where no one's lost. I know a place where no one cries. Crying at all is not allowed. Not in my castle on a cloud. I found her wandering in the woods.Little child, I found you trembling in the shadows. And I am here to help Cosette, and I will settle any debt you may think proper. I will pay what I must pay to take Cosette away. 冉王让打算管 Cosette 的养父养母要回他。 Cosette 的养父养母假心假意地唱起了这段逃脱之舞，以企图把 Cosette 卖一个好价钱，前后两种嘴脸。最后终于成交了，冉王让带着 Cosette 离开了。两个人在路上以对位的方式哼起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云端的城堡》，古意盎然。冉王让从包包里掏出了洋娃娃给 Cosette， 实现了《云端城堡》的梦想。 Let's not argue for darling Cosette. Dear Fontaine, gone to restHave we done for your child what is best? Share that bread, share each bone. Treat her like she's one of her own, like her own. Your feelings do you credit, sir, and I will ease the parting blow. Let us not talk of bargains, of bones, of greed.Now may I say, we are agreed. That would quite fit the bill if she hadn't so often been ill. Little tear cost us dear. Medicines are expensive, monsieur. Not that we'd begrudge a sou.It's no more than we Christians must do. One thing more, one small doubt. There are treacherous people about. No offense, please reflect. Your intentions might not be correct. No more words.Here's your price, 1500 for your sacrifice. Come, Cosette, say goodbye. Let us seek out a friendlier sky. Thank you both for Cosette. It won't take you too long to forget. Down and see the fingers and your feet. Look down and show. 是悲惨世界开头的那段主题 Look down 向下看。九年后的巴黎，当时情势变得复杂起来，满街的乞丐唱起了这首象征黑暗的向下看主题，表示虽然是巴黎的街头，人们的生活与监狱毫无二致。另外呢，在这首 Look down 的主题后面出来两位青年，一个是艾潘尼，他爱着一个青年叫做马柳，而在街道的另一侧，让瓦让以与是婷婷少女的可赛特经过街头，这样马里奥就与可赛特相遇了，他们在后来谱出了爱曲。而街上的乞丐打算打击让瓦让和可赛特。而更戏剧化的是，警探沙威出现了，所有的恶徒都乖乖地趴在地上，沙威送着让瓦让离开，还好宣奉他以后要注意安全。随后有人向沙威告密，他刚才放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要缉拿多年的让瓦让。沙威听后后悔不已，唱出了这部音乐剧的名曲之一繁星 Stars。 Out in the darknessA fugitive running, fallen from God, fallen from grace. God be my witness, I never shall yield till we come face to face, till we come face to face. He knows his way in the dark.Mine is the way of the Lord. Those who follow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shall have their reward. And if they fall as Lucifer fell, the flame, the sword. Stars, in your multitudesScarce to be counted, filling the darkness with order and light. You are the sentinels, silent and sure, keeping watch in the night, keeping watch in the night. You know your place in the sky.You hold your course and your aim, and each in your season returns and returns, and is always the same. And if you fall as Lucifer fell, you fall in flame. And so it must be, for so it is written on the doorway to paradise.Those who falter and those who fall must pay the price. Lord, let me find him, that I may see him safe behind. 这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的名曲之一 Stars。 听了这样的唱段，谁都会觉得沙威真是一个好心人，但其实他在这部剧中扮演的应该是反面角色，所以可以说《悲惨世界》这部音乐剧他把人物刻画得相当丰满。沙威呢，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感的警察，囚犯就是囚犯，所以他觉得他要逮捕让哇让也是正义的。也是基于沙威这样的想法，所以剧情在后面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戏剧冲突。 Fight is a dangerous foe. With the men in the arms that we never could match. Oh, it's easy to sit here and swat them like flies. But the National Guard will be harder to catch. We need a sign to rally the people, to call them to arms, to bring them in line. Marius, you're late. What's wrong today? You look as if you've seen a ghost. Some whine and say, what's going on?Ghost, you say, a ghost maybe. She was just like. 这段音乐叫做《红与黑》，场景移到了巴黎的叫做 ABC 的咖啡馆里，里面一群青年学生正在忙着工作，有的准备旗帜，有的准备文案，有的高谈阔论。迟到的 Mario 闯了进来，他还在想着路上遇到的姑娘 Cosette， 他已经爱上了她。但随后他又被屋里的气氛所感动，一起投入到了激情的革命活动中。 Here it comes like Don Juan. It's better than an opera. It is time for us all to decide who we are. Do we fight for the rightTo a night at the opera now. Have you asked of yourselves what's the price you might pay? Is it simply a game for rich young boys to play? The color of the world is changing day by day. Red, the blood of angry men. Black, the dark of ages past.Had you been there tonight, you might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struck to the bone in a moment of breathless delight. Had you been there tonight, you might also have known how your world may be changed in just one burst of light. And what was right seems wrong. What was wrong seems right.A child. I do not doubt you mean it well, but now there is a higher call. Who cares about your lonely soul? We strive towards a larger goal. Our little lives don't count at all. 我们刚才听到的唱段叫做《红与黑》，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唱段叫做《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这是这部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革命的主题。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那是愤怒者的歌声，歌声代表人们不愿再被奴役。当你的心跳与战鼓相共鸣，那就意味着新生的明天将来临。

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川阴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爱是永恒》将于5月29号全国公映，这是台湾著名导演陈烈先生的大陆首部大荧幕作品。陈烈先生以擅长情感剧情和悬疑探案两大类风格作品闻名，《情深深雨蒙蒙》《灰娘晚心》《包青天》《李卫当官》等重量级作品受到业内推崇。除了作品过硬外，导演的敬业精神也是业界公认。电影《爱是永恒》的部分拍摄地地势险峻崎岖，早晚温差大，设置条件艰苦，但是高龄的陈烈导演从无怨言，反而以身作则，亲力亲为调度拍摄，并耐心为新演员说戏，成为同组创作团队成员们的榜样和模范。同样是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即将开拍，那就是胡梅执导的全新电影版《红楼梦》。本片制作成本超2亿，日前影片确认宝玉、黛玉和宝钗将由从20000名海选演员中脱颖而出的3位新人演员出演，87版《红楼》老戏骨也有望加盟，带来全新演绎。剧组将远赴西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进行外拍取景。由徐克执导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将于7月27号在全国公映。昨天，导演徐克、主演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马思纯等主创集体在北京亮相。作为狄仁杰系列的第3部，《四大天王》继续打造中国第一神探的断案传奇，但这一次神探却遇上了有史以来最高强的敌人，将面对他力不能及的难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您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在你的心情像糟糕的天气，或者是天气像糟糕的心情一样，你可以做些什么？选择 FM 97.4，古典也流行，无杂质的音乐空间。 I love the classics。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下面的精彩节目。在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的精彩片段。《悲惨世界》从音乐剧《猫》《歌剧魅影》还有《西贡小姐》并称为四大音乐剧目，但它表面上可能没有《歌剧魅影》的豪华壮丽，没有那种特别的声光效果和舞台背景，但是却比那些音乐剧更具人文内涵。它的巨大成功是世界性的，许多国家的音乐剧演员参与进来。在1996年，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举办的庆祝《悲惨世界》演出10周年音乐会梦幻版的时候，冉瓦让和方婷的扮演者等重要演员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 而音乐会最后的高潮就是谢幕时由17个国家的让哇让扮演者走上舞台，合唱那段刚才我们听到的激动人心的主题曲《你是否听到人民的歌声》。演唱时，每一国的让哇让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匈牙利、瑞典、波兰、荷兰、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挪威、捷克、丹麦、爱尔兰、冰岛到美国依次唱一句，场面热烈感人。正如歌词中所说，路障之外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你渴望见到的世界。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唱段吧。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À la volonté du peuple et à la santé du progrès, das ist die Symphonie von Menschen, die nicht länger Sklaven sind. À la tanière, il est déjà 始まる明日が来た時、そうさすが。Als er mellig und hockert, hier als er ebt in Schorzung geht, wie von der Barrikade, so kann man sie et Framtidsland, so komm i das Schloss, du ska kämpa med oss om du kan. Wetters, such doch spiewa lud, co nie chce żyć w niewoli snów. Von all den Menschen, die verdummen und noch lange schlafte se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enn du kämpfst mit ganzer Kraft, hat bald ein Ende, eine Not.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ea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Komm, du heile Volkesang, die ein Sonntag-Eigen wird. Wenn da die Schiebe schwamme, wie die Dust, wie wir ins Revolin. Oh, die dunkle Thomas Bruce, dann muss es der abgejährte Schnee. Das kann ich will, von lieb und in den Dingen nein. Will you find an actor faith,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Von dir geschenkt. 这里是古典流行，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片段，结尾处17个国家的让哇让的扮演者走上舞台，合唱了那首著名的选段《你是否听到人民的歌声》。那在古典流行接下来内容中呢，我将带给你一些其他音乐剧的片段，因为《悲惨世界》我觉得是一个很庞大的音乐剧，无论是它的题材还是制作还是整个舞台上的感觉，它都有一点像歌剧了。而接下来呢，我要带给你的是一些听起来比较轻松的音乐剧，先来听听那首著名的音乐剧选段《猫》当中的 Memory 回忆。下面是音乐剧《歌剧魅影》当中的唱段《夜曲》。 Nighttime sharpens, heightens its sensation. Darkness stirs and wakes imagination. I unfurled its slender grasp, it sends it tremulous and tender. Turn your face away from the garish light of day. Turn your thoughts away from cold, unfeeling light. And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surrender to your darkest dreams. Purge your thoughts of the life you knew before. Close your eyes, let your spirit start to soar. 是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以及一些著名的音乐剧片段。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你带来的是被称为音乐剧之父安德鲁·莱德·韦伯的创作一首和音乐剧无关的作品，但是一首歌却很脍炙人口。它是由莎拉·布莱曼和卡雷拉斯共同演唱的《一生的朋友》，这首曲子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歌。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也祝愿你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 The way I feel and how the world